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20 bags or a pass. Send a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Oh,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Winnie 啊，我好中意打机，你知啊。 听得出。 咁我又亦都成日同一啲即系网上识嘅朋友打机嘅。咁、你知而家啲游戏咧，好多都唔再系单机噶啦，即系你系要同一啲嘅队友 联队合作。 联队合作，咁甚至乎可能系 PVP 咧，即系同其他嘅玩家交技，咁睇下边个赢咁嘅。最近咧就因为一场嘅游戏咧，就见到我同身边嘅队友咧，大家玩嗰场游戏之后咧，就发生咗一啲嘅口角啦。口角唔系我同我啲队友啊，系我啲队友同队入边嘅其他一啲人，就喺度问责咁样样啊。即系例如哇，头先打你嘅走位点点点啊，啲技能又放得唔准啊。咁原本咧就系、是、一个良性嘅讨论啊，慢慢就变咗一啲恶意嘅攻击。咁因为当中咧有一啲嘅队友就真系大家同亲去组队玩咧个性。率就通常都系被雷低嘅，即、所谓嘅雷低意思即系话， 系啦， 通常玩亲都输嘅。咁甚至乎咧，我记得有部分嘅队友咧，同佢组队咧嘅胜率啊，通常而家啲游戏都有嘅，即系例如话你系组队唔知几多次，咁计翻嗰个嘅胜率啊，大概平均可以赢到几多场咁样样嗰啲咧，咁佢有个数据走出嚟嘅。咁咧佢最低嘅一个嘅组合咧，就系、是、大家一齐组队可能。三十几场咁啦，胜率讲紧嘅系十至二十咁上下嘅啫， 都好低下、啊， 极低。咁之后咧，当然啦，有部分嘅队友就唔好敢出声啦，话佢哋嘈到面红耳赤咁样样。咁但系最后尾唔应该讲嘅都讲出嚟啦，就话你累啊，唔想再同你玩嗰啲咧，咁好伤人心噶嘛，系咪？咁之后好啦，佢哋两个人啊就散去咗之后啦，咁剩低其他人就喺嗰个 chat room 嗰度继续喺度倾啊。咁我哋就喺度讨论呢一件事啊，即系哇，有时候喺我哋嘅生活当中啊。无论是游戏又好啊，定是讲紧可能在工作啊，或者你平时有机会接触到啊，因为毕竟我哋都是群体生活噶嘛，有时候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不是你一个人去做，可能一班人去做嘅。咁当你出现一个状况，就是遇上一啲嘅猪队友，你点样自处，点样应对？再者，如果去倾嘅话，有时候我哋讲紧好似头先打机咧，你本身就是一个人嘅，咁但是当你可能要遇上一啲嘅对手，大家一齐要竞技去玩嘅话，嗰啲就称之为系神嘅对手。咁相对之下，你会系较怕去遇上一啲神嘅对手啊，定系会怕遇上一啲猪嘅队友呢？今晚我哋就可以讨论下呢一样嘢啦。 系啦，咁当然啦，刚才乌嘉伦提到嘅例子咧，就系打机，咁就未必个个体验过啦。咁但系可能大家喺中学时期，又或者喺在职期间咧，要遇上一啲群体合作，例如要一齐交一个 presentation 一个报告，或者做一个专题研习咧，好多时都会反映到咧大家嘅性格，甚至呢啲猪队友咧就会喺呢个时候就出现啦。就好似我记得我喺中学嘅时候咧，好深印象。嗰阵全班咧就要四个同学一组，咁我啦再加 A、B、C 军咁样啦。咁一开头嘅时候，我都知道个 A、B、C 军咧都叫做有少少罗底橙嘅成分啦，因为都系其他同学弹出嚟，即系冇人要啊。咁结果夹硬就将我同其他嗰三个同学凑埋一组啦。咁而好明显嘅系，我喺班入边嘅名次就会比较高，咁大家就会下意识，喂得啦。 靠晒你啦，睇住我哋啊咁样，咁就我好啦，咁我就一开始已经分配好啊，不如 A 同学你就做乜嘢 ，B 同学咧你就揾一啲资料 ，C 同学你又做个结尾，咁大家分工合作好条理啊，咁大家各自去做嘢，咁最尾我就揾自己嘅部分再整合埋，都算唔话得啦，系嘛？咁但系去到个报告前嗰三四日嘅时候咧，我就问啊，其实你哋揾成点啊？ 进度如何啊？ 系啦，咁样跟住有一个咧就话啊，我屋企咧有啲事啊，最近咧冇乜时间去揾嗰啲资料啦。第二个就话咧，我屋企电脑坏咗啊，咁但系咧我又放咗学之后，我又要去补习咧，又冇时间去图书馆借电脑嗰度用、啊。咁第三嗰个咧，直头系联络唔到啊。潜水啊咁样，即系可能打电话佢又未必听到啦。跟住然后又啊，我呢排真系好攰啊！我最近咧打机咧，赶住爆机啊，跟住吓， 即系冇一个完成到啊。 系啦，咁 好大件事喎、啊，大佬。 结果最后都可想而知，个死期又不停咁逼近，而个进度又系一筹莫展嘅时候，最尾就系我自己揾埋佢哋本身要做嘅嘢，然后自己整合咗一个报告出嚟，然后可能我讲咗大概80% 嘅内容啦，咁然后剩低嗰两成咧就等其他三个大家分享一下，即系我直头去准备埋个笔记咧，要佢对住个 PowerPoint 要讲啲乜嘢内容咧，有啲乜嘢补充啦，咁然后到啲同学问答环节嘅时候咧，都系得。等我嚟，等我就负责去回应翻啲同学嘅质询疑问咁样样啦。咁但系呢一样嘢，我谂未必系我系唯一嘅例子，相信其他即系朋友啊或者听众都有遇过呢啲情况，其实系会好令人泄气啊！即系其实我都唔系好想做呢一个工作啊，咁但系点解你要咁对我？点解要拖我后脚啊？咁样 咁你嘅情况真系惨啲。通常即系如果你话有猪队友咧。 假设 系啊，假设你头先你讲话四个人一组嘅话，我谂你极其量即系一个起两个字，你系而家一个打三个，系一个非常之唔好彩嘅事件。 好严峻啊，真系！ 即系有乜可能噶？正路都吓系咪？即系通常有两至三个系真系有心做嘅，搭住一个可能唔识做或者冇心做。因为头先嗱，你讲嗰种嘅猪队友咧，咁样讲起嘅话，我都觉得应该要分一分类。即系因为猪队友咧。有部分就系佢本身系懒，头先你嗰只猪队友咧，佢唔系唔识，唔系蠢，佢系真系懒，佢系唔愿喐，唔愿做。咁有一种嘅猪队友咧，就系佢其实好愿意做嘅，但系佢唔识啫嘛， 做错晒咯。 又或者系你教完佢之后，佢吸收唔到，跟住就好似头先 Winnie 讲啦，咪做错咯。即系你又怪佢唔落，因为头先你讲起咧，例如话读书嘅时候咧，我哋通常喺球场打波都有一个嘅名词俾佢叫猜。垃圾噶嘛，咁你知唔知咩叫猜垃圾？你唔知咩叫猜垃圾啊？ 我唔知道，我唔打波噶。 咁啊真系好可惜啦！猜垃圾系咩咧？通常就系、是、好啦，假设我哋打波分两队，咁、通常会派两个代表出嚟拣人嘅。咁咧猜人就即系一拣噶嘛。咁但系咧就去到最后尾嘅时候，剩低嗰两个通常都系冇人想要噶嘛。咁就猜包剪揼就睇下边个要咗佢咁样样嘅。咁呢一个咧就叫做猜垃圾啦。咁但系点解会有呢个猜垃圾嘅情况出现？就是因为往往有一啲人咧知道佢又唔擅长，但又唔可以唔侵佢玩，咁啊勉为其难都要拣啦，咁睇下边个唔好彩，咪俾佢入自己个队咯。咁通常都系好均匀嘅，因为你往往都系即系实力好啲嗰啲啊，叻啲嗰啲啊，咁就。 立咗 好快就俾人立晒㗎啦。咁所以照计理论上啊，通常咁样分配嗰啲嘅队员呢，最后尾都系均势咁样去玩嘅。咁嗱，但系嗰陣时候我记得呢，又系试过喺球场上面呢，因为你有啲人本身真系可能啊，即系四肢冇咁发达啊，运动神经冇咁好嗰啲呢，但系佢又好想同其他人一齐玩啊，一齐喺球场上面奔驰咁样啊。咁所以呢，佢哋都会好踊跃呢，就鍾意明知自己可能系唔受 拖后脚啦， 系啦，拖后脚或者唔受其他同学仔咧咁踊跃，系希望抢自己入去自己嘅球队嗰度啦。咁但系都会好踊跃去玩嘅。咁但喺玩嘅过程咧，就要去学懂一样嘢啦。啊，究竟我点样样去揾自己嘅位置咧？因为有时候如果你嗰个位置你唔知顶啦，可以话系往往真系好心做坏事嘅。咁其中咧就试过，例如话嗰时候踢波啊，原本就谂住哇踢。波你知啦、啊，我哋嗰时候踢七人足球啫，都唔系踢十一人嗰啲嘅。咁、通常你知足球场咧就有分配唔同嘅位置噶嘛， 前锋、中场、 后卫、 守门。 咁呢通常啦，理论上啊，理论上就係话佢唔识踢波嘅话，你放喺咩位置上？后卫或者打龙门，通常打龙门嘅、 哦、 因为就係唔使佢跑嚟跑，你同我企喺嗰度得㗎啦，即係通常就係咁嘅。咁当然啦，最后尾有一个踢波唔叻嘅朋友，咁就入咗嗰队嗰度。咁原本就諗住安排佢去打龙门嘅，咁但係呢佢直头喺呢即係对于足球首先又唔係好知係点样玩先啦、啊、真係唔係好知点样 玩。睇咗两场波先落场玩啦、 啊。係啦，咁再加上嘅就咩呢，嗰陣时候呢真係佢係出名所谓嗰啲牛油手啊，基本上呢係个波呢真係首先嗱，好多时候个波人哋射过嚟嘅时候反应唔切啦。 嗯， 就算系有反应都好咧，唔知点解嘅，永远都系咧掂到个波，明明系自己队友回传俾佢啊，佢都可以甩手， 变咗摆乌龙， 变咗乌龙球咁样样嘅。咁、啊、跟住后屘就觉得，喂，连最吓、啊、最 hea 嘅一个位啊，即系当时我哋踢波嘅时候觉得打龙已经系最 hea， 因为唔使点跑嘛，都觉得喂对佢嚟讲。都是一个好大嘅即係负担喎，咁咁於是乎我哋就好头痕啦，究竟摆佢喺一个咩嘅位置呢，咁卒之諗下諗下，唉算啦，摆佢踢前锋。 吓、啊、 原本就諗住係踢一个双箭头嘅阵容呢，咁、嗯、最后咪被当踢单箭头算囉。因为摆后面呢对对自己队伍嚟讲系一个好大嘅威胁啊，成为咗好大件事，原本可能系七踢七嘅，最后咪变咗系八踢六囉。咁啊哇，真系嗰个状况真系呢，当时我都唔知系对自己嘅队友打击大啊，定系对当事人嘅打击大啦。 咁但系话时话，我想问当时乌加伦你打咩位？ 我不嬲都系踢中间嘅，我踢中场位、 哦。即系你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嘅。 喂，又冇咁讲，但系嗰阵时候叫做跑得喐，所以都会踢下。咁但系嗰阵时候真系对于我哋队友嚟讲，都系一个几头痛要处理嘅状况嘅。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神一般嘅对手，猪一般嘅队友，嗱，真系如果要俾你拣嘅话，你会系比较怕系面对边一群人多啲咧？咁我谂问十个，应该八个都会拣，就系、是、我情愿系对住神一般嘅对手多过对猪一般嘅队友。嗱、欸，我先问一下阿 Winnie， 你会点样拣咧？ 我又会拣相反、啊。 你情愿系有猪一般嘅队 友、啊、都唔想系对住神一般嘅对手啊？ 系因为其实神一般嘅对手，你知道神嘅程度系你冇办法抗疫，即、就、系、是、你对住佢，你只有输嘅份，即、就、系、是、你完全冇赢嘅机会。即、就、系、是、假设即系对方系富二代咁样。就咁掟啲一蚊眼仔都掟鬼死你咁样，咁其实你根本完全冇胜算嘅。咁但係相反，虽然就话自己身边嘅系一啲猪队友啦，咁但係佢系咪即系猪到完全冇优点呢？又未必系㗎，即系可能只系 善良啦、上进啦、发奋啦，如果呢啲可能系优点嘅话。 即系我哋未必知道佢有啲优点喺边方面，即係例如佢可能係懒咁，但係佢整理好叻嘅，又或者係佢前期工作係有头威冇尾阵，咁但係起码有咗头威先啦。咁可能我哋要善用佢有头威呢个方法，先俾大家一个大蓝图，咁之后一啲后续嘅嘢咁咪等其他同事啊或者其他队友啊组员啊去处理啦。咁但係起码呢一班猪队友呢係我嘅可以控制范围之内，同埋係有机会可以变。咁但係相反头先讲过啲神嘅对手完全係冇得赢，即係例如 C 朗咁企你面前，你真係吓完全冇胜算㗎喎。咁我呢班杂牌军嘅话，咁起码都叫做有机会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先啦，系咪先？ 哇，你真系可能比较少接触猪队友啦，即系哇，如果你真系有接触过嘅话咧，我谂你同我选择一样，都系拣神一般嘅对手。啊，点解呢？因为首先头先阿 Winnie 讲系啱嘅，有时候咧你遇上一啲神一般嘅对手啊，你嘅胜算系相当之渺茫，甚至乎可能话个机会可能系接近零咁先算啦、 啊。 但系你就算赢唔到都好，唔等于喺嘅过程呢系冇得着嘅。啊，头先嚟话假设 Winnie 你举例下、 嗯、 哇同 C 朗踢波喎，佢喺人哋嗰队。咁但系问你，如果有机会落场，你有机会同佢踢一场，你明知系俾人大炒㗎啦，踢唔踢啦？如果俾我就会踢啦。点解呢？因为起码 这个一个难得的经验先啦，即是你有几可同 C 朗同场较技啊，再加上的是什么呢，再加上就是你可能在一个过程里面你真的学到嘢嘅。但有时候呢去到呢啲位呢，明知是输，但是只要令到你输得心服口服的话呢，我觉得 OK 嘅。即是讲緊嘅唔单止系球场啦，你喺商场都系㗎。即是假设系大家公司打、大家竞争对手。咁有时候你系会佩服㗎，大家可能系同行咁先算。哇，佢竟然諗到咁样嘅策略，可能去做某一啲嘅宣传，去 promote 某一啲嘅 product。喔，呢一单生意俾佢攞咗，个客俾佢攞咗，你会服嘅。咁你经一试咗一次，你咪吸收到，喔，原来人哋有咁嘅諗头喎。咁作为参考，下次你咪諗啲更加 creative 嘅嘢去对佢囉。咁我觉得嗱，呢一样嘢心服口服嘛，同埋喺你输嘅过程入面，喔，你真係佩服呢一个对手，佢好犀利。佢有好多位好多细节你留意唔到，你从中可以偷师学习，去令到自己进步。所以嗰一次输都好啦。觉得是真是一个得着嚟嘅。但调返转，如果你讲緊遇上嘅猪队友，我真係不下数次係遇上过呢。最惨嘅首先第一样嘢係咩呢，你输唔係输俾人哋，你输俾自己。嗰下首先係好唔甘心 嘅。甘心口啊。 因为嗱，你输俾人哋，即係你技不如人，你都冇办法啦，係咪，起码我都叫尽咗力去付出过嘛。但係问题就係，如果你因为自己人或者是自己那个团队某一些的失误，一些很不必要的失误，一些的粗心大意，导致到最后件事是不成功的，那你就会想了，喂，其实是不是可以做好一点，是不是可以经一事做一次呢？那最大的就是，如果是一般队友的话，大家经一事做一次不紧要，人谁无过呢，是不是，每个人都有失手的时候，我们吸收今次教训，下次再努力一点，那就没问题了。但如果那个是猪队友，就最大的就是这个地方，他不懂吸收教训啊，这一下才是最令人起火啊，你知不知道？ 那个问题是自己吸收了个教训，就是知道，哎，他一定会衰这一番的，那我到即是下一次真的要 present， 要去准备一个项目的时候，我就会留意住你可能有些什么会留了我最临尾包尾帮你睇匀晒有咩错漏。 嗱，我唔会有呢个机会俾佢啊。因为简单嚟讲就是，如果你知道你嘅队友系猪嘅话呢，基本上你系唔会想再同佢组队嘅。有时候有啲嘢系咁㗎嘛，我点解要无了期咁样俾机会你呢？同埋另外一个问题就系，你帮佢，但系你系阻止咗佢嘅成长喎。即系呢个系一个好大好大，嗰时候我真系反思过好多次。你由读书时候开始，嗰阵时候例如话，哦，无论系讲紧学校做 project， 甚至乎你搞活动都系噶。即系有时候我哋嗰阵时候搞，例如话啲唔知咩 SA 啊，又唔知嗰啲咩 学生活动啊， 系啊，活动啊，嗰啲咩 club 啊，咁你总会举办好多嘅活动嘅。你好当打还好当打，你可以处理好多事系你本事，但系你有冇必要做埋人哋嗰份呢？其实我后尾细想我知啊，你冇必要，因为你越系帮佢哋嘅话，你反而系害咗佢哋。嗱，呢一个可以转头翻嚟再同阿 Winnie 啊长谈一下。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欣琪，乐活玩家。 今晚就讲起猪一般嘅队友，我諗我哋人生入面总係会遇上几个。咁我自己真係好怕。喂，好彩咁咪几个囉。 都係嘅。 係咪先，即係有时候你唔希望遇太多，有啲人真係遇上一次之后呢已经开始臭到啲味道。当你可能喺远远嘅时候大家一起有机会接触已经觉得 呢 个人究竟是不是不对路呢，已经是可能尽量避免的了嘛。你的 radar 呢突然间是着了个雷达的。我刚才休息前就讲起啦，即是我觉得有时候一个人他成为猪队友，如果你是被他太过依赖自己，是妨碍了他自身的成长的话，即是自身都我觉得是有责任的。尤其是好像 Winnie 这样讲，例如说你那时候中学的经验呢，就是说我做 project, 遇上三个 hea 到爆嘅同学，于是乎最后尾冇办法啦，我决定咗咧自己做晒大部分，甚至乎咧佢哋嗰 part 咧我都帮佢哋谂埋度埋善后埋咁样。我觉得你一次半次都还可以，咁但系咧，如果系一个惯性咁样嘅模式合作相处嘅话咧，系好有问题嘅，认真，因为 你如果是一次半次我合作了今次之后呢，我不打算再跟他们合作的，你不要指望有第二次，我那没办法啦，那次当你时运高啊，一个不好彩这样啦，那没办法的是。但是当一次是这样就叫不好彩，当你被他发生第二次甚至乎是一个惯性的话呢，那你自己就有一个责任。为什么你会是依然是继续跟他们合作，而在合作的过程里面你唔能够令到佢进步呢？嗱，头先 Winnie 虽然有讲过，就係话啊唔係啊，我哋咪喺合作嘅过程入面就係、是、发掘佢哋嘅优点，尝试呢将佢哋嘅优点放大，就帮佢哋藏絕咁样㗎嘛。咁但係即係嗱，好多时候我自己接触下某一啲嘅即係所谓嘅猪队友啦、我觉得都係分咗几种嘅。大方向嚟讲，我谂主要两种啦。一种咧就系头先 Winnie 嗰啲同学咧，佢哋基本上系冇心做嘅， 纯 粹 咧， 纯粹系嚟躺嘅啫。即系如果用打机嚟讲嘅话咧，躺分嗰啲，即系咧基本上就我谂住系放好少嘅 effort， 放好少嘅付出，但系我希望得到高嘅回报啊。咁呢一个就系某部分人嘅心态啦吓。即系假设，例如话好似头先 Winnie 讲啦，我做 project， 我系谂住困埋去一啲叻嘅人嗰度，咁我唔需要付出好多，佢哋会谂晒度晒噶啦，我净系帮佢哋执下楼啊咁样，但系我可以享受到个成果嘅。呢一种系其中一种。咁而另外一种咧，就系佢真系有心去做好嗰件事，但系奈何就系佢资质有限，佢做极都做唔好嗰件事。嗱，咁如果系后者嘅话咧，我都觉得佢系有心想做好，而你有能力带好佢嘅话，的确即系可以试下再俾多一两次机会去睇下点样样嘅。咁但系如果系前者嘅话咧，即系你同嗰种人合作咧，你最后尾得到嘅系咩咧？就系得到佢。会淨係攞你便宜同埋攞你着数囉。咁而慢慢呢对佢对你嚟讲都真係未必係一件好事嚟。咁呢一个我諗首先即係就算作为同佢合作嗰一啲嘅你话伙伴又好啊朋友又好啊咩都好啦。即係嗰个人自己都要有一个嘅察觉，跟住唔好俾佢利用囉。 其实都系嘅，不过有时即工作上嘅嘢呢真系好难避免。你好难话啊今次呢一个 project 呢就唔漏佢一起做，咁始终全部都系一 team 人，你之后嗰几个 project 都可能要搵返呢一个同事要帮你一起做。咁同埋有时唔单止我諗系工作上啦，其实可能喺家庭上都可能会有猪队友。有一啲经典例子可以分享下，就系、是、我阿爸咁样，即我妈成日都会觉得我阿爸系一个家庭入面嘅猪队友。当然唔系话质疑佢嘅赚钱能力问题，而系当我妈好焦头烂额，又要照顾小朋友，又要煮嘢食，又要执屋成咁样咧。咁但系见到我阿爸，即系可能喺工作翻嚟嘅时候瘫咗喺屋企嗰度，好悠闲咁睇电视。咁即系叫我阿爸要做嘢嘅时候咧，吓唔识噶，点做啊？得啦，你慢慢做得噶啦。咁呢个时候就会令到我阿妈非常之扯火，就觉得吓，点解你乜都唔识做啊？又会觉得好质疑佢嘅能力，好似。你翻嚟净系坐嘅啫，你乜都唔使做嘅，咁令到自己好大压力。咁但系其实呢、這、一个即系所谓嘅猪队友啦，系咪真系天生系咁样？咁可能佢都有啲地方想帮手啊。咁但系佢真系唔识噶嘛？咁老婆你自己整好晒，咁我帮到啲乜嘢啫？咁我咪又继续喺度懒懒行喺度睇电视咯，我都唔想啊。咁所以唔知我呢一个会唔会系有一种相辅相成嘅关系？即系可能一开头对住老公可能会好声气啲，啊，唔知你可唔可以帮手做呢一啲嘢，即系可能真系要好似凑小朋友咁样，要逐步逐步咁教佢可以点样做，等佢自立。咁当然呢一个要花嘅时间可能系比较长啦。咁但系当佢慢慢又好似小朋友咁样，啊啲技能又好似学多咗啲，又可以放手俾佢做下，咁似乎所学到嘅技能，当然就冇遇到神对手咁样晋升得咁快啦。咁但系你学到嘅嘢，可能就系点样去教一个人啊，又或者点样令佢逐步有个管理能力啊，点样去自立啊。我谂学到嘅嘢，又或者自己嘅得着，又会系好唔同噶。 所以头先你讲嗰种咧，起码佢都系有心系想系进步咯。因为我哋而家讲到呢一刻咧，都系有时候我哋用猪队友称呼佢咧，系睇紧个心态。有啲猪队友嗱，即系。贬义讲一句啊，点解佢系猪呢？系因为可能佢嗰个嘅吸收能力，佢嘅成长速度慢，咁但系佢有心去做好嘅呢一样嘢。我觉得首先要觉察一下，究竟佢系唔系 有心想成長進步啦。如果佢係嘅話，我好樂意嘅，因為我都曾經接觸過啊。例如話嗰陣時候出面搞一啲嘅活動啊，咁你當然本身冇經驗嘅時候，你諗嘢係可能會少一啲嘅細心位㗎啦。咁呢個同經驗係有關嘅。嗱，有啲人咧好醒嘅，即係當咧佢就算冇經驗都好，但係因為佢諗嘢夠心思細密，佢就算冇做過，佢都會考慮多一步嘅。咁但係有啲人咧就係佢。可能就算有经验都好啦，佢都会忽略，佢系要从错误中成长嘅。咁有时候甚至乎系要错多几次，佢先至会吸收到个教训，或者系有一个较为深刻一啲嘅印象。咁但系唔紧要，佢都成长，佢未必系好心思细密嗰种，但系佢会慢慢从教训之中咧去学习。咁我觉得嗱呢一种已经唔算话系叻噶啦，但起码佢都系会进步。最怕嘅就系有一啲咧，佢系谂住就唔紧要啦，即系错到滑牙，你明唔明啊？即系错到就系已经个人咧系接受咗就话。凡事都系会有缺陷噶啦，凡事都系有佢不完美嘅地方噶啦。 我呢个庄子嘅谂法嚟， 何必太过执着呢？嗱，当去到嗰个位嘅时候咧，唔系你唔想帮佢，反而调翻转头系要扭转你嘅价值观啊！咁就大件事啦。咁究竟系边个影响边个呢？即系嗱，呢一个咧就系好大件事一个问题，尤其是当你讲紧如果大家应该系要一个团队向住某一个目标一齐冲嘅话，嗱，当有一个人佢嘅心态就系话，其实冲唔到都唔紧要嘅，何必勉强自己咁辛苦呢？嗱，咁佢呢一种嘅影响咧，就好容易会连带带到俾身边其他嘅人啦。咁所以先至话有时候嗰个影响咧系可以好大啊。原本有件事，即系如果你相信有奇迹嘅话，有时候奇迹点样会发生呢？就系、是、当有一班人。明知嗰件事好渺茫嘅，如果用翻一开始我哋打嗰个比喻嚟讲嘅话，真系 let's say，假设要踢一队足球队，对面有 C 朗喺度嘅，要赢系好渺茫啊！哇，对面嗰个系世界级嘅球员，咁但系当如果呢一边嘅团队，佢哋全部人都坚信自己可以赢到。而佢哋当日啊，唔知点样临场发挥咧，可以发挥200%嘅水准嘅话，嗱、奇迹就有可能发生。但系点样发生咧奇迹咧？前提系要佢哋相信自己得啊嘛。咁而呢一样嘢系可以相辅相成上去嘅，即系有啲人本身唔信自己得嘅，但系因为佢见到隔篱嗰个本身佢都唔得噶，但系佢信自己得、啊。慢慢就会连带关系情况之下就可以发挥到所谓嗰个200%嘅水平啦。咁但係而家只要稍微有一个呢话唉你唔得嘅。只係由一句咁简单嘅负面说话开始讲起嘅话呢，连带落去原本得嗰个呢都会觉得算啦，有部分人都觉得唔得，我哋系唔得㗎啦。咁喺今日情况之下，唔好话对面有冇 C 朗啦，对面有一对实力均等嘅球队啊，同你踢嗰场波，你都可能啊赢嘅几率咧大大咁样减低啦。 系咁，所以其实猪队友点样可以叫做提升下技术咧？我觉得可以引用翻咧我哋中小学嘅方法，就系、是、老师咧通常偏位啊。就会将一啲成绩比较差啲啊，又或者懒啲嘅同学咧，就同啲比较聪明啲、 读书叻啲， 系啦。其实呢一个咧，我发现系真系有个根据同埋有个成效嘅。因为咧，之前美国有一间大学咧做咗一个两年嘅研究啦，咁就发现咧，如果你将啲猪队友摆喺啲精英隔篱咧，佢哋就会可能有啲气场感染啊，又或者啲比较觉得好似唔可以争咁远嘅，就唔可以咁舒适咧，所以佢哋嗰个工作表现咧，其实系。真系会有提升，最多咧可以有成一成半以上。咁呢一个当然大前提就系你要公司入边会有啲神嘅队友喺入边啦。咁但系我又即系问心嗰句啊，自己虽然就未至于话好猪队友，咁但系有边个未试过做猪队友？咁将心比己，虽然佢哋系猪队友，咁但系有时候你帮一帮佢哋，可能佢就会之后成为你嘅得力助手，成为你嘅好伙伴噶啦。 系嘛？咁我而家算唔算寻找到你啊？咁我会唔会有所提升？我想问下。 我哋一齐向航海之路迈进啊！系咪讲紧 One Piece 啊？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欣琪、乐活玩家， 好嚟到乐活玩家最后一 part 啊！今个星期有啲咩嘅两难题考一考我呢？ 哇，话说吴嘉伦你系一个好有大志嘅人， 你梦想呢希望好似张学友咁红啦，歌神级，但係即係能力上不抵啦，咁所以你由青年努力到中年呢都发现呢一个梦想似乎係几乎冇可能实现啦。咁而且你又要事业无成啊，稳招唔得晚啊，其实个人都叫做有少少穷途末路啦，但係呢个时候就有个推销人员走埋嚟同你讲，你係有机会实现你呢一个梦想，可以红过张学友嘅方法就係只要你签约俾我哋呢一间公司，咁就会同你戴咗一个 VR 眼罩，咁你就可以喺呢个虚拟世界入面体验新嘅人生，即使你喺现实世界入面系一个输家，但系你喺虚拟人生入面可以变成一个赢家。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有少少条款，就系你戴咗呢个眼罩呢就一世都唔可以除返，永远就要喺呢一个虚拟世界入面放弃你嘅真实人生啦。眼前有一份保证书，就是叫你确认呢个条款，同埋要唔要放弃你嘅真实人生，应该签定唔签呢？ 喂，但系好想知嗰间公司点营运啊？其实，即系你照计呢一啲，你都要系俾钱佢噶嘛？因为我点解咁问呢？因为嗱，我 assume 啊吓，佢呢一啲公司同你签约，跟住要你活喺个虚拟世界入面，要营运要成本噶嘛，即系理论上我应该系要俾钱去购买呢一个服务噶嘛。咁我现实世界放低咗我自己嘅身份嘅话，咁我从何俾钱佢去俾我呢个服务呢？ 假设当天跌咗个机会俾你，就系咁啱呢一间公司试运紧啊，咁所以你就系成为一个特选嘅试验客户，系啦，即系做一个临床实验咁样，睇下究竟个成效系点样，究竟你可唔可以一直喺一个虚拟人生入边，即系直到永远咁样。 其实我首先就会讲嘅就系、是，如果我真系好中意音乐啊吓，我就会追求真系实在嘅音乐，而唔系虚拟嘅一个生活咯。点解呢？因为嗱，头先啊 Winnie 讲咧，我其实要首先问翻我点解想做一个歌手。如果我想做一个歌手，系因为我想将我嘅音乐分享俾人听嘅话咧，我就点样都唔会签噶啦呢一张约，因为你活喺一个虚拟嘅世界咧，系冇意思嘅。你主要的原因是想分享音乐给其他人听嘛，即因为音乐就是能够有一个共通的语言，将你的感受、你的情绪、你的体会食住音乐这个媒介同人分享嘛。咁嗱，但是如果你追求你想做歌星的原因好简单嘅啫，我想要是出名，我想要是受欢迎，想要人鍾意自己的话呢，咁我可能会签嘅。因为你追求嗰一样嘢呢，呢、这个满足感呢，就算喺现实生活得唔到啊，喺虚拟世界你都可能能够满足到你嘅。咁你而家好多都系㗎啦，讲真，我喺现实入面冇乜朋友㗎，但系你可能喺一个虚拟嘅游戏世界入面，哇，你交友满天啊，甚至乎系 萬人迷啊。 系啊，萬人迷，又可能直头系喺个游戏世界入面有 结婚生仔、啊、 有另一半啊，有子有女咁样，咁好开心好惬意。咁如果对你嚟讲呢一种系一种嘅幸福感觉嘅话，我又觉得可能未必是一个好大的问题。虽然我同阿生有时候星期一晚讲就是话，你虚拟还虚拟，现实还现实，是应该要分翻开的。但是头先你讲的那个世界呢，似乎去到即是好像 Matrix 咁样的啦。 啊，是啦。 基本上你都真假难分的啦。咁如果现实世界是令你好绝望的话，你能够开展一个新的生活在一个虚拟世界入面。而当时那个科技做到的就虚拟世界几乎就是比美住呢个现实世界嘅话呢，可能我会揀后者嘅。咁所以如果你问我嘅话呢，以我嘅性格啊，咁我觉得我 let's say 我真係好想个目标系张学友。咁我首先我会諗嘅就係，点解我想做歌手嘅工作，系因为我鍾意唱歌，我鍾意音乐。嗱，呢个系我嘅前提嚟嘅。咁如果系咁嘅情况之下呢，我就应该会追求真实嘅音乐，而唔系虚拟嘅音乐咯。系。 系，其实都系，因为虽然真实还真实啦，咁但系虚拟入面带俾你嗰一种成功感啊、幸福感啊，我谂其实真系好难去比较，或者系嗰种 幸福的感觉呢是会来得比较开心啊，因为好像刚才所讲啦，刚才那个设定就是你奋发了很多年啦，咁但是你的歌呢又没什么人听啦，努力唱呢大家又好像不是很喜欢这样，咁反而你在这个虚拟世界里面，哇，你只要求其做一首歌都有劲多 hit rate 嘅，劲多人喜欢，又可以年年上红馆开演唱会那一种，我想那个幸福程度的话其实会真的开心过很多。咁但係现实还现实啦，去到中间呢啲位究竟虚拟系咪真实嘅幸福呢，其实又好难讲㗎喎，真係。 我觉得有时候係好取决于你嗰个影响能力囉。即係好似我嗰时候试过喺外国做一啲街头表演嗰类啦，真係试过系即係弹吉他唱歌呢，系唔知咩原因啊，听嘅有人感动。直头系当场呢系眼湿湿咁样嘅。咁我对我嚟讲，我觉得虽然大家素未谋面，佢又唔识我，又唔识佢咁样，但系你发现如果你嘅音乐稍微触动到人嘅话咧，嗰下系好有满足感嘅。即系我会有时候觉得就系话，就算你嘅音乐唔系好多人听，唔系好多人去知道，但系只要稍微当你做紧嘅时候，就算系得一个人受感动嘅话咧，嗰一样嘢都是令到你好满足。而当你讲緊去虚拟世界，有一大班人听，佢哋表面上好鍾意你，好欣赏你嘅歌曲，但係因为你只係虚拟㗎嘛，实际上面佢哋点解鍾意你，佢哋点解会係咁喜爱你嘅歌曲，係程式设定嘅。咁而嗰样嘢即係纯粹係满足你个人感受，而冇咗当中最真实嗰种嘅感动嘅话呢，我就会选择前者，就咁解。 系嘛，但系你头先好似有少少弹弓手，咁究竟你系要拣签啊，定系唔签呢？ 唔签。 咦咦，睇嚟你已经好似看破咗现实嘅残酷，就算系冇乜钱又冇乜 fans 嘅话，都要继续坚持落去。咁所以你听日继续看清现实，准时翻工啦。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